已经受伤 Skoda。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雀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香露。2018年，我将和米夏、赵亮、张帆共同主持一档四点有戏的节目。这是一档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点评、吐槽、演绎最新最热的影视剧作品的广播节目。希望大家每天下午4点保持关注。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的是严歌苓的小说《芳华》的一个片段。原以为再见到刘峰会认不出他来，20岁他就那样，跟你多熟，你扭头就想不起他长什么样来。倒不如丑陋，丑陋可以是 logo， 丑到一定程度还惊世骇俗，而他不丑。假如有丑之美分为10个刻度，他的相貌该是5度，穿军装戴军帽的他可以往美再移1度，尤其穿我们演出的军装，裁剪考究，面料也好，那种羊毛化纤混纺特挺阔。他的相貌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没有问题。因此不管我们曾经如何在一个队列里出操，在一个练功房里踢腿下腰，在同一个饭堂里吃菜脑壳炒肉片，在同一幢红楼里学文件搬是非，总之不管我们曾经怎样紧密相处，在一起糟蹋青春，都休想记住他长什么样。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脸庞的海里，我的视线瞬刻就把他吊出水面，而且还是侧面的他。我想叫你，又想还是等等。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上的情况。目前在东北五环五元桥到来广营桥的外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四惠东到大望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城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在京通快速的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桥也是车流集中。朝阳北路的进京方向金鱼路路口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后车行驶缓慢，请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时间16:04，稍后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 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大家好，我是牛力。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外面很大风的情况下，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温暖的问候，怎么样哈？ 牛力的问候真的特别温暖。你看，坐在我们对面的嘉宾，笑容也是特别特别的温暖啊。 哎、 现在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正阳门管理处的主任关主任。关老师好。 大家好。 嗯， 我们又见面了。 我又来了。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咱北京城的中轴线啊。在开始节目之前呢，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再添加朋友里输入这六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关老师来不是空着手来的，上周一我们说到了正阳门的雨燕，对不对？那是正阳门的 logo， 它的标志。你看现在牛力手里 有视频直播的话哈、啊、 这时候这 镜头就应该推上来了、啊、 圆圆的枕头是干什么呢？ 这雨燕今天也来了是吧？ 对呀、 啊、很漂亮，很萌萌哒的一个卡通形象啊， 是被咱抱进来了啊。 对，第三位嘉宾 是吧，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其实提前是有推送的啊，看看这只雨燕的样子。我们的问题其实跟这只雨燕是有关系的。知道正阳门的标志是一只燕子，那么这只燕子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的眉心，我们今天讲对称啊，讲对称美。它的眉心有一红点儿，这红点儿啥意思？ 啊、哦，哎，咱们上次说过这事儿是吧？ 没说过， 这 说过 说 过， 没有详细说过， 对吧？ 好像是啊 啊、 嗯，这个红点儿呢，其实 美人痣， 这可以有几 种解释， 有几个选项，但是您现在不能说啊， 哦、 得让大家答、哦、答对的听众朋友啊，我们要选出两位送给他，今天关主任带来的这非常漂亮的正阳门的这个文创产品啊， 对， 上面有雨燕的标志，特别舒服啊。之前牛力 没告诉人家，咱们这文创产品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干嘛用的？靠垫， 靠垫是吧？ 来来，牛力靠着， 当抱枕。 您就一直抱着雨燕啊， 好温暖呀、 啊！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题的时候啊，可以把您的电话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 嗯、 那说到北京的中轴线啊，这是我们北京作为一个古城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标志。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 旧日北京地图，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规整有序、气势宏大的中轴线。在中国的汉字中，中轴的中字简洁端庄，在这个字书写的过程中有一个原则，无论正楷还是狂草，中间的一竖都是居中的，如果不居中便不是中字。甲骨文的中，从象形的角度看是一根侧风向的旗杆。在古代中国，这个中最开始是物理学上的空间概念，一个口字最初是圆形，表示范围，从上至下的一竖最初读滚，车字边 釉面是昆仑的昆，滚就是轴的意思，中轴由此而来。北京的中轴线长 7.8 公里，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所有皇室宫殿、庙坛衙署都依附于这条中轴线。大城中轴恰似龙脊，贯穿皇城南北，它不仅见证了老北京的历史，更象征着新北京美好的未来。 我们现在要打开正阳门，咱俩现在是在这个北京的中轴线上哈。 对，这个中轴线上呢，在这个位置看对面就是箭楼。 哦， 就是箭楼。 嗯， 那个白的那扶手边，你看是像汉白玉，其实它是水泥刷浆。 哦， 就当时你别看这设计很好，但是成本很低。这个平台月台搭出来都是原来拆的那个两边那个瓮城的城砖。 哦， 所以那个城砖现在就是600多年，很多都它都粉化了， 酥了。 对，设计方案出来了，市里也投入资金，我们准备明天开始去修。 哦， 修缮呢尽量保持原貌，能不动的尽量不动。嗯，你看着那砖糟朽，只要它结构没问题，我们还留着它。 对， 这样大家都看了那个沧桑感， 有历史的感觉哈。 哎，沧桑感。那么对面呢，实际上这条街哈，我左手边是鲜鱼口传统文化，右手边是北京坊，是现代的时尚文化。 嗯， 那么这条街到一直到永定门大概是3公里左右。 哦，3公里。 哎，三公里这条街的也是我们想说，就是中轴线作为假设，我们比喻它为就中华文明的龙。 嗯 啊，那么龙头呢，就是从永定门到正阳门。 哦， 正阳门就是龙头上的龙眼睛，龙睛啊。 我现在在龙睛上。 对，画龙点睛。 哦， 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古人画龙是不能画眼睛，一画眼睛龙就要飞。 哦， 所以叫画龙点睛，一点睛龙就飞了。我们用我们的灿烂的文化去带动这个龙头。那么对北京中轴线整体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正阳门是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今天让我们一起登上正阳门城楼，眺望北京的南北中轴线，体会北京城的对称之美，分享中轴线背后的文化和故事。 这是前期采访的时候，关老师带我走上了正阳门城楼。我第一次上去，感觉太震撼了啊！ 对 啊，我们是在正阳门城楼往南看啊，看到了这个那些景色啊。我觉得牛力有功夫，你也可以去看看。 刚才这个形象，这个比喻特别形象啊！ 嗯， 站在这个龙眼睛上， 对， 是吧？向南看，那就是龙头的那部分；向背后呢，就是龙脊啊、龙尾啊、龙身啊，就这部分，是吧？ 对。 这还是确实挺形象的，给我的感觉啊。 其实我们常常是把这个中国龙去比喻一个什么，这个我们觉得哈，就是说前门大街这一块，其实在历史上是很活跃的文化商业街。 对， 哎，这个吧，从永定门到正阳门这一段，恰恰是在龙头。你看咱们民间要过去2月2龙抬头啊，这个一年之际要想好开始好，首先是龙抬头。 嗯。 是吧？哎，所以我想在这条街上，将来要真正的去做中轴线申遗啊，做这个文化上，首先要把市井文化，就是也就是说咱们老北京真真正正这个几百年下来的文化，要想突出抬起来，还得从这一段开始。 对， 嗯， 让你看见的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哎， 对吧？ 看到北京人在做北京文化， 嗯，你看这个习总书记在两次考察北京的时候就说，这个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啊，说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嗯， 你说这个爱惜自己生命的那个感觉，那就是让它活着嘛，对不对？ 对，其实这也是咱们现在说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打开文化之门这个节目。 嗯， 就说我们常常打开了文物之门， 哎， 看到很多固定的和死的东西物，但是活着的文化，尤其是可以继续活下去的文化，现在反而大家不是很重视。就挖掘几千年、上万年、几十万年的历史，那些东西是停留在过去的，而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的目的是为了眺望未来。 嗯，其实采访的时候关老师也说了8个字给我印象很深刻啊，他说我每天在中轴线上班啊，我感觉背靠历史眺望未来啊，那种感觉。我们都没在中轴线上班啊，每天也就最多路过。您不一样，您每天都在那儿最有名的那个门上班啊，感觉一定不错啊。 其实呢，你看你们可能觉得很好，其实我在这儿惆怅了很长一段时间。 为什么？ 就是说句实话，在这么一个伟大的地方，我就感觉自己有点 渺小， 渺小了，而且不知道怎么去做。大家知道这个北京文化之厚重，不是一般城市能够比较得了的。 对， 这个都城中间的责任啊，这个情怀啊，这个天下的这个责任，是一般城市没有的。 嗯， 站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要去做简简单单的什么风筝啊、老照片啊这些东西就，就我觉得它就轻了。 对， 所以真真正正是读了很多书。 对， 哎，最后想我还是用这句话，叫背靠历史，眺望未来。 嗯、 那您就活在当下了哈。 是的，是的， 这样连接起来嘛，对吧？ 对对对， 啊、 特别是你说这个北京四大功能定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历史文化名城， 对， 对吧？ 对。 然后我看到说这个从申遗，这个中轴线的申遗，就是一次空前的、全面的、超大规模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这个申遗的过程，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我们再认识的过程。 其实、啊、 而且这个文物保护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刚才我们在直播之前还在聊呢、 嗯、 说这个文物到底应该怎么保护。其实你看刚才那个你的小片里头就有、嗯、哈， 就是说那个城砖其实已经很旧了， 嗯， 但是为了保存它的历史信息，我们还是要用旧的。嗯， 对，就是只要它能够维系下去绝不动它。 嗯， 哎，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中轴线的这个文化真的是太厚重了。 对、 嗯，这次的申遗可以说啊，确实我们作为这个文化人哈、啊，特别佩服领导的这个胆识。因为什么？因为中轴线整体申遗它是要一个系统的， 对， 它不是某一家某一个单位就可以自己解决的、 嗯、 这个系统工程对北京市的这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甚至国际接待这交往中心，对吧？这些中心都非常重要，因为三千多年，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城市遗址， 没错，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很少见的。 对对对对、 嗯，就不再是一个点，而是变成一条线了。 比如说北京市这个重视哈、嗯，我这还真是有一条消息，就说这个蔡奇书记啊，他自己就是专门说这个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梁。你看这个灵魂又出现了哈。北京要把传承北京城市历史文脉的中轴线保护好，把中轴线申遗保护作为文化中心建设重大工程抓实抓好。哎，您就在这个抓实抓好这里边， 您说的特别有意思。 嗯， 就正好那次蔡奇书记去调研、 哦、 就是我在正阳门接待跟我们文物局的书局长 啊。 其实我从侧面角度看，就是蔡奇书记身体非常好，当啷上四楼、嗯、我手这四楼上去我还有点喘。蔡奇书记一点都不喘， 嗯， 而且站在那个高度去规划、去看，包括北京坊啊，包括咱们说这边看的这个什么原来那个东三里河啊，这些，就是真的领导站在这个高度，特别明显感到他的大气，他考虑那个思路， 对、 嗯， 非常的好。 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什么细节哈、啊 嗯， 可以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的采访过程当中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登上过这个前门城楼哈、啊， 看把你美的。 所以我特别美啊！您想想，我这个接待的这个 level， 关主任都接待谁了，是不是？然后带着我又走了一圈，然后、嗯、其实等于是我们在正阳门城楼向南眺望，然后又逆时针的走了一圈啊，就整个可以说。站在前门的城楼上，中轴线的景色是尽收眼底的啊！你看着那个古城，你看着左右对称的建筑，你突然觉得哦，这座城市太好了。 嗯， 生活在这座城市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那种幸福感的。 嗯、您又是过去又是未来了，我看。 对、 啊，又得感叹了。 所以，我们虽然这个在建国门，我们都觉得自己渺小，都爱这个城市。 其实还有一个时间段，有时间大家可以去。 嗯， 就是你看的是白天。 对、 啊，我们在晚上。就是比如像现在吧，天黑、 嗯、 刚刚这个整个天安门广场灯亮起来、 嗯、 彩灯都起来，我们做了一个叫博物馆之夜叫华灯初上、 嗯、 当你那个下面看着那个车灯哈，左手边东边全是亮的、 啊、 右手边全是红的，因为看尾灯嘛、 嗯 哎、站在那个高度看着车水马龙，看着天安门广场的华灯初上、 嗯、 是吧？然后去思考历史，那个感觉跟白天又不一样。 对， 瞧瞧， 其实你是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的，就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可能在多少年前有一个人也站在那儿，他眼前的景色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怀古其实就是这份情感了啊、 嗯。 那说到这个中轴线啊，我们说对称之美不仅仅是明清啊，中国比如说北京是这样的，它其实历史是非常非常久远的。说到这儿我们要介绍一下关主任啊，原来曾经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这是北京的肇始之地是吧、 嗯、 那个时候那个遗址是不是已经有中轴的痕迹了？ 其实呢，这个就是我是2016年年底到了正阳门。 嗯， 在这之前的五年的时间，我在房山的琉璃河。 嗯， 那个地方有一个业内啊比较知名的叫琉璃河遗址。 对， 哎，博物馆的，它博物馆名字叫北京市西周燕都 博物馆。 哦， 对， 哎，特别有意思，这个它好多信息，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嗯， 所以把它串起来，还有时候还挺绕嘴， 都是它的关键词、啊。 哎，但是那个里边有特别重要，就是我到那儿我才了解，就是我们北京城市的发源起源于3000多年前， 嗯， 西周初年，而且那个时代就是它是燕国啊，这、哦、后来包括战国七雄啊都有燕国， 嗯 啊燕国，那个 哎你说这个吧，那时候那边是西周。嗯燕都是吧？ 对， 这边正阳门，您这还有雨燕， 还有雨燕 都搁一块了。 哎呀，这个故事恐怕我就光这故事还得说一集，太漫长了。 我给您续上一会儿 啊、嗯，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到琉璃河的时候才知道，就是说，当3000多年前，是西周王朝分封了一个诸侯国，叫燕啊，燕国封在那儿。 对， 他在当年3000多年前就代表了中央政府。 嗯， 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跟北京市甚至跟其他专家在探讨到底北京城的发源地是燕城还是蓟城。 嗯 啊，因为蓟呢它是土著， 对， 土著。那么当时我们的理念就是说北京是首都， 嗯， 对吧，我们重视北京和首都这个关系。那么燕国的都城是3000多年前它就是诸侯国的都城， 嗯， 所以那个时候它就有都城文化。 嗯， 它跟普通的城市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觉得北京的都城化应该从3000多年前，所以咱们今天说的北京建城3000多年，建都800多年。 嗯， 这个建城指的就是那个地方。 哦， 哎，那个城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跟专家探讨，那个城就有中轴的模样了。 哎， 哎，但不完全对称，已经有对称的样子。 嗯， 你比如说，它靠北边，靠城北是宫殿区。 嗯， 就是。诸侯啊什么这些贵族们住的地方， 嗯， 然后呢在他的这个左手边，就是我们按方向说哈，应该是在他的东南方向，就是平民居住区， 嗯， 手工作坊区，是吧， 嗯， 手工作坊区，对，在西南，在西南就是在他的右手方向上， 嗯， 是吧，右手方向咱们说的所谓的西南， 坐北朝南嘛， 哎，坐北朝南，而且他的主要的物流交通在南门，它南边有一条河， 哦， 有一条河，它很多物流是顺流而下，它的物流、它的加工、它的集贸市场都在南边。你看，咱北京城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对对， 就是咱们南城这边是加工啊、贸易啊、物流啊什么这些， 对对， 哎，北城一般都是所谓的。 科技文化创新， 哎，高端的啊，哎，高端的，高端的。 嗯，哎，这 个 跳跃性还真是挺大的啊。 对， 而且你说到这个中轴线呀，啊，我也知道，说你比如说像这个最早在，那个曹魏那时候是吧？ 嗯， 邺城， 嗯， 那就是有中轴的那个样子了。 有中轴。 然后再到后来洛阳，啊，也是这个有中轴线。其实，好像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中轴的这个概念，其实在这种城市里头， 对，其实你要说到这儿呢，我还在咱们再加一句，就是到周，嗯，西周的时间啊，就周。周的时候他建的那个城一般都是方城， 嗯， 就是咱们说长宽是等比例的正方形的一个城，但是它实际图纸是那么画，它实际上如果它不在平原的话， 嗯， 它可能会多少差一点， 对， 但是呢特别清晰的咱们了解北京城的特别清晰的燕国的这个都城的是在河北的易县，那是一个燕夏都， 嗯， 也是燕国的都城，就是它有好几个都城啊，历史变迁好几个都城，那个都城就很明显有中轴对称的痕迹了， 嗯， 那个到现在2000多年， 就中国人喜欢这种对称的， 对，你看咱们人长的胳膊， 对， 眼睛，啊， 嗯， 一根鼻子，两个眼睛，一边一只， 对呀，啊， 它对称一定是符合生物学， 就是人体结构的 平衡啊。 你看， 哎，对吧， 说到这儿的时候，牛力肢体语言特别丰富，做出了一个雨燕展翅的亮相啊！ 是啊。 那说到对称啊，今天跟大家，这个有一个互动题目，就是今天呢，关主任带的是正阳门的 logo 啊，这个靠垫儿，靠垫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雨燕。 嗯， 因为这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啊，这个雨燕的故事，这雨燕这个脸上有一个地方不对称，眉心之间有一红点儿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们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这个一评说红。点就是点睛，你刚才不是说那正阳门是龙睛吗？中轴线上的龙睛啊，然后呢，有的说到了是这是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比如糊涂说到了啊，还有月二月单纯一平他们都说到了，哎，这个 让关主任给揭晓一下答案。 揭晓一下， 揭晓一下答案啊！ 啊，哎，其实是刚才那位姓胡的， 姓胡的叫糊涂的听众， 一点不糊涂 啊！小胡说的啊， 哎，他说的挺正确的 啊。 就咱们呢，当时呢在设计这个卡通形象有很多版，当时考虑尽量把遮阳门的这个元素都设计进去。 嗯， 怎么想怎么把这个零公里的标识进去？ 嗯， 结果就想到了，咱们说既然这个形象这么漂亮，脑袋上点个红点嘛，也挺好。这红点能不能就变成中国公路零公里标识那个点？ 嗯， 其实大家仔细看，那个点不是圆的。 嗯， 它四边还 有 点哎， 像星星似的， 对对对，哎，边上它是翘出一点，那个就是咱们说四个神兽， 哦、 大家有机会到零公里标识。 其实你说这点是对称的， 也是对称的嘛。 哦，暗藏玄机呀、啊，没仔细看啊， 有点那个天圆地方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对。 啊、哦，这个点也是对称的。 对，其实它就是说什么，让雨燕起飞是从零起飞。 嗯， 哎，从零起飞，它里边有个创业、啊， 对， 有一个有很多啊，有很多故事、 嗯， 打了个伏笔在里 面。哦， 就跟我们上一期，我们跟大家是在底下来看啊，有点仰视的感觉。 嗯， 今天一直在说登上了正阳门，向南望去，向北望去，是吧？ 对、 嗯， 其实你在看这个中轴线的时候，我看到有报道就说到，就是说它这个里边为什么说可以去申遗？你想从前门到天安门，从景山到钟鼓楼。跨越这个历史的建筑，这首先是一个， 嗯， 然后还有像这个故宫，这肯定啊，另外还有这个以坛庙为代表的祭祀建筑，以皇家御苑为代表的园林景观，以城门城墙为代表的城市防御体系，以地安门前门商业区为代表的前朝后市的都城格局等等等等、 嗯、 还有大量的这个散居其间的民居，一些啊故居呀、啊、胡同啊，这些 对， 其实也在这里边，是吧？ 太多了， 太丰富了， 非常非常多、 啊。就这么，哎，你说一拎就把这都拎起来的感觉。 所以说，中轴线是国之轴，是民之轴，它穿起的不仅仅是古代一座座建筑，更穿起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啊。 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里啊。 我们稍微偏点建国门，但是也算离着不远。 一会儿回去我坐地铁就穿过。 你必须捋着这个中轴线走 7.8 公里啊，发朋友圈啊。 不如关老师是吧？ 是吧？ 每天就坐在中轴线上。 对，而且还躺在中轴线。 哎呦喂， 我们一直搬就宿舍。 卧龙这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正阳门上看中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ko。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儿，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六乙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0。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 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次封了600年的江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图真是诱惑力太大了。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大家好，我是牛力，再次给大家温暖的问候。 真温暖啊，我都感觉到了。我们直播间也特别的热闹和温暖啊，继续和大家中轴线上，继续和大家正阳门上看中轴。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正阳门管理处的主任关占修先生，欢迎关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刚才咱们是从楼下走到了楼上，从楼上往南一望，哎呦，就聊到了这很多龙头啊、龙身呀、龙脊啊、 龙眼的故事啊。 而且呢，这里边就给人很多的遐想，就是说这个申遗啊，它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刚才这个关老师都说了，他过去未来啊， 对， 当下 是 背靠历史眺望未来啊。 对， 其实我们站在这阳门上最先看到的，往南看还是我们就是现在瓮城已拆嘛，看到的 建楼 啊。 对， 上次关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曾经留过一个扣，我们当时的互动话题是一个动物曾经和正阳门相知相守600年的风风雨雨不离不弃，正确答案是我们的雨燕啊。 对， 那其实当时关老师就说了，哎呦，其实在清理这建楼的时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东西，就一直都没说。他发现什么了呢？也是动物。什么动物啊？我们先说说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答题。今天有非常有特色的礼品啊，正阳门的文创产品，非常精美的，有正阳门这个雨燕的靠垫。 你刚才那个也算吗？ 那个不算吧，那不算。下半时段 没法答呀，这个 你们展开想象吧。 对 啊，这个我们下半时段也是有题的啊，这个题是要答的，答的时候要发来这个联系方式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说中轴线嘛，是吧？中轴线上有这么多建筑，有景色。那我们的问题是：北京的中轴线南北7.8公里，请问中轴线上最高点是以下哪座建筑呢？最高点 A 正阳门，B 故宫太和殿 C 万春厅，写上你选的选项，然后把电话号码一块发上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嗯，来吧，讲一讲。 得算海拔是吧？ 啊， 海拔哪儿最高是吧？ 海拔高，对对。 那可不是嘛， 就是对地平线。刚才 这相对高度和海拔高度吗？ 对， 嗯。 好，刚才那个米夏说的那个情况啊， 嗯、 就说除了我们说的那个雨燕之外， 还得 还有一些东西大家看不到。 哦、 其实我们也很少见，但是见着一次确实挺有意思的。 啊， 就是我们在清理这个建楼的时候，因为建楼对外不对外开放，大概闭馆了有一年多、 嗯、 两年多的时间。那么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呢，也很有意思，就是发现呢，就打开门之后吧，因为它地上土很多了嘛， 嗯， 地上有一条拖痕，看着呢大概有三四十公分的宽啊， 哦， 看着这个东西呢，你不知道它是什么造成的一个痕迹，就像墩布在那土上蹲的这么一个痕迹。 哦， 对吧？但是呢，特别有意思，我柱子上有非常大的那种灯，那个灯呢是掉到地上了。 哦， 哎，掉到地上了，就在下来之后，那个痕迹又拖着这个东西一直转，最后到楼梯那个。 这灯掉下来了是吧？ 哎，这灯掉下来。 哦， 这里都是文化， 这都是 不光是文化， 啊、 这里边还有一 些。这是文化背后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哦。当时我们就想，你说是什么东西嘛，可以把那么重的灯从那个柱子上拽下来，还能拖着走， 哦、 而它不是足，不是脚印儿， 像尾巴的印儿， 不是脚印儿， 我都猜出来了 啊！您可以打， 您说说，您猜出啥来了？ 这上次好像有人逼着我猜过一次，上周是吧？ 谁逼着您猜了？ 对， 是吧？ 就是实际上咱们说的不光， 它得是爬行， 哎，爬行， 爬行的。 就是、过去老百姓话说叫大仙儿 啊， 就那几件东西， 嗯、 是吧、 嗯？ 其实这个建楼里边有一半以上。 啊、 哦，成了精了。 哎，你比方说有蛇，对，咱刚刚说、 嗯、 那个东西应该是蛇， 嗯、 但是这蛇多大我都不知道，就多粗、啊、 你三四十公分，这得多粗啊！ 它要拖的那个痕是三四十公分，如果他说他是裸蛇，不是拖这个东西拽着，他、哦、这个蛇还是有一定的年头，但是我们后来再没见到、 哦、啊。 可是有一次哈，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值夜班，我们中控室有那个监控探头是红外的。 嗯嗯， 那个晚上不是黑吗？那个探头打上去后吧，他那红外线打到那儿，就发现有两个就一对眼睛，就看到他肯定是有个什么动物，然后在那动。 啊， 可是他不像那个是个兽类，他是跑， 他 很明显他是就是这么滑动， 左右摇啊摇啊、 哎，一看就这个肯定是蛇 啊、 哦。哎，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 哎，我应该播点惊悚的音乐。我没想到有这一桥段啊。 这很正常 啊、 嗯。就是包括我们平常看的黄鼠狼，就在我们城楼办公室。我刚到没多久、 嗯， 就是我在楼道那个，我打开门一看，那个黄鼠狼就在那垃圾桶里。 Say hello。 所以挺好，我就不觉得它很可怕。 我觉得这是民俗文化的部分啊。 哎、其实恰恰是生态好的。 对。嗯，过去讲狐黄白柳灰嘛， 哎对， 嗯， 像刺猬啊、蛇呀、 嗯， 什么这些，都很正常 啊、哦 哎。其实这些也都是活的历史文化。 当然了，这是打 开的老建筑都有这些东西。 就打开文化之门，你说这些东西也看见了， 对， 那也要说一下吧。 门小一点。 我们 这门打开了，你说看见什么 是 什么， 是吧？这节目多写实啊，是不是？ 这一般别人不告诉我。 对， 独家的这是啊。 就是我看到有一个评论 啊， 就是在说这个人的生命会结束， 哦， 但是中轴线这条龙脉亘古不变。哎，说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有变化的。 哦， 它也有不变的东西， 其实 而这个不变的东西恰恰就是它最伟大的东西。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说为什么牛太太说这样， 嗯， 就是其实北京城有个很重要的点叫和而不同。 嗯， 它从元代开始， 嗯， 元、明、清、民国，包括咱们现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 它这么多朝代，大家的政治主张、宗教信仰可能都不太一样， 嗯， 但是都和而不同的存在于这个建筑中间。这个也是咱们中国人讲君子和而不同， 嗯 啊，这个城市能够包容，而不是说这个后来人就把前朝全部都烧光啊，是阿房宫都烧了，不是，恰恰都是保留了原有的建筑。 对，其实这就是咱们的真正的文化自信啊。 嗯， 对呀、啊， 对吧？ 对呀、啊， 嗯， 哎，所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厚重伟大，就在于它和而不同。 嗯，哎，刚才咱们说了哈， 嗯、 这个中轴线。7.8 公里，其实我看到有一个数字，它不是 7.8 公里。 哎，您这是可能是个新版这个中轴线。 你看我们的观察员牛力在哪儿看的？ 卖个关子啊。 啊、 哦，他是这么写的， 他说啊，从永定门到钟楼钟鼓楼是吧，这是 7.8， 这没问题，传统中轴线，这是古都北京的中心标志，也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市中轴线，这是一。 嗯， 但是后来经过50多年的这个变迁，说今天的中轴线实际上是从南苑到奥体公园，已经长达25公里，已经成为世界大城市规划建设中独一无二的精品。 嗯， 哎，我看这个，我觉得我又长知识了。 嗯、 啊， 因为城市在不断的扩大。 嗯， 其实这个就特别好，就说、咱们说了京津冀这个协同发展。里边有个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文化共建， 对， 文化建设， 对， 而京津冀的文化建设就是以北京城为核心， 对， 就是咱们原来说叫环首都经济圈，后来就更重要、 嗯嗯、 它还是以北京为核心， 对， 所以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新兴的中轴线啊，就甚至包括了丰台啊， 对，南中轴路嘛、咱们经常拨路况也得有这个、 对、 哎、 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文化的延伸，是古代向现代的一个延伸。 哎，你看这上面是凝固的艺术哈、下面其实还流淌着呢，地铁啊， 对， 8号线呀、 对， 也没准有听众现在就在里边坐着地铁听着咱们， 就在中轴线上听中轴呢，是吧？其实那一天啊，这个关老师不仅带我向南眺望，我们也转过来向北眺望，视野更好啊、这景色就更好。我们来， 今儿咱们一共就看了2件。啊、向南望一望、向北望一望 就看两眼 这节目结束了 来我们听一段现场的录音啊。 看这个中轴线啊，从这个区域能看到这是一个环形的 哦， 现在叫月亮湾，这个是那个咱们叫前门大街。 嗯， 当年历史是这样的、这是那个城拆了以后修了一条大街过来，在这个位置上啊，这是纪念堂， 嗯， 纪念碑， 嗯， 这个天安门故下面故宫这一片， 嗯， 这边是人大，这边是国博这些建筑、 国家博物馆、 这边有铁道博物馆、其实这个就是现代的位置，你要看到老图咱们再就在那里看老图。 嗯， 这个呢是历史上1915年的时候改建之前的朝阳门的全景。 1915年之后这个瓮城就 变成这样了。哎，变成这样、这是原来的前门火车站，现在这个位置就铁道博物馆。当年你知道 啊、 这就是现代文明了。 嗯， 现代文明跟传统就是他为什么搁在这儿？这是市中心。 嗯， 你卸货、物流啊，什么都是方便。这往后，这不就皇上了？哎，就在这儿搁，就是把铁道。当时为什么要改这条大街？是因为这两个不协调，乱，你说多乱？大车拉着废气，后来慢慢的改了，就是所谓现代化的城市建设。 嗯， 把这古城拆了，然后这边修上，这不是火车站吗？ 啊、 在这儿是吧？那么这样，你看，在这个城里边，原来在城里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上就有两个庙，一个是观音庙、一个是关帝庙。 嗯， 就是一个是观音菩萨，一个是关公。 嗯， 在这儿，这我很忘，万历年间的。 哦，万历年间的。 嗯，这是当年，这个就中华门。 啊、 大清门，这个门特别就明朝建的时候， 嗯， 叫大明门。明朝。 嗯。 清朝叫大清门。 啊、 这个民国的时候，叫中华门。 啊、 现在是纪念堂，这地儿叫大清门。 哦，这还有一道门，其实 还一道门。 哦， 哎，这个呢叫乾隆京城全图，就乾隆年间京城的全图。我们这所有的都在这儿，画在上面这个啊，各种各样的就是，这是永定门。 啊，这是南边门。 中轴线的南边那头。 对。 一路走过来，你看永定门，这是现在是大栅栏了， 嗯， 对吧？ 嗯。 天桥。 嗯。 这是朝阳门。 啊。 这是箭楼，打到这儿箭楼，这是。 嗯， 那么再往上叫千步廊，就从天安门广场一路走过去，你看这儿可能是纪念碑什么的，一直走到天安门， 走一千步， 走天安门。你注意看这两边在历史上，中人府、吏部、户部、礼部，你站在这儿哈，叫坐北朝南，就这个图就这样就坐北朝南的时候，左手边是东， 对，对，东啊， 东对吧？左手边是东，东边就是左为上。这是咱们中国历史左为上，左为上，这边都是管活人的。 哦，吏部、户部、礼部 都是管的。你再看这边，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这些都是管杀人的。所以那是啥？叫什么？叫左边哈，左主生，右主死。 哦，是这样。 哎，是，就生和死在结构中间，生都是在左手边。 哦， 就是。中国人讲就是左为上， 嗯， 所有好的事好像都应该搁左边。 哦， 你回家看你们家风水。 规矩规矩，东西重新。 对，好东西都放左边了，像你像这个农家院，比如说农民说他修厕所， 啊， 东南角是旺地。就是左手那点儿的，那应该搁厨房，搁灶台。 哦， 那厕所就得搁西南角， 对对， 搁右边去。 哦， 这是当时关主任给我一路走一路讲啊， 我就感觉那米下吧，就光剩一个字了啊、 哦、啊，不同音调的一个字啊，真是是开了眼了， 学 特幸福啊。 对啊， 因为其实里面 才明白这左右之分，原来有这讲究啊。 啊，这好好讲讲，其实有好多知识点好玩的地儿啊。嗯， 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一个城市的建筑呢，它一定要有一些堪舆方面的， 嗯， 对， 就是咱们说现在的规划设计， 嗯， 对， 对吧？你比如北京城现在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西边高哈、啊、东边低， 嗯， 对吧？然后哪个方向它都是有讲究的、 嗯、 就是当年古人为什么选在这儿建城，对吧？它一定是有所讲究、 嗯、 就是当年我们在房山琉璃河，对，三千多年前为什么选在那儿建城， 嗯， 因为那后边有一山，就是咱们说的是后面要有靠山， 背有靠， 后面要有靠、 嗯、 对吧、 嗯、 就是靠是什么，它一个是防止外来，你比如说风啊雨啊水啊是敌人、 嗯、 对 对吧，它前面一定要开阔、 嗯、 最好要有河， 对， 河 前有障、 哎、 它运输也方便、 哎、对、 嗯、 哎，实际上你看现在古城都是那样，你看燕国的那个古城就是后面就是山， 嗯， 有山呢就有靠，那个贵族啊宫殿都放在北边， 嗯， 前面是有河，对吧，有运输，哎，它就前面你说它有障，对吧， 嗯， 这种感觉它实际上始终都没变过， 对， 任何一个城市都这样。 其实我们今天说风水，其实古代堪舆学它充满了自然科学的成分在里头， 对， 嗯，它完全是按照哎怎么样我能最好的利用这个自然领域的优势，然后来建造我的房子哈，布置我的规划布局， 后来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给利用了、 嗯、 是吧、 嗯、 就是它是被利用。你看北京在历史上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军事的一个地方， 对， 哎，它是一个关口， 嗯， 哎，当年那就历史比较， 你看它是长城和大运河的交叉口，它同时也是游猎民族、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一个交汇的点，嗯， 对，你看我们今天哈、啊，在比如说在这个西北， 嗯， 还是有一个关口的。 对， 嗯、 哎，那个口就是进入北京的入口。 嗯， 其实当年你要看古代那个地图，就看出来，就当时可能还没有长城，三千多年前没有长城，就是为什么选在这儿，这个建设城市，它就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阻拦。 嗯， 啊，其实呢，后来恰恰这个地方北京是农耕文化跟游牧文化碰撞交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包含了很多，为什么叫和而不同呢， 嗯， 包括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 嗯， 对吧、 哦、 你看这个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一路向北， 是、嗯、 啊，一路向北，原来都是在你比如说在陕西啊，在河南， 在杭州啊， 对吧、 嗯、 哎，而且北边都很彪悍， 对，彪悍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段录音里啊，中轴线上有一个中华门，大清门、大明门，很多朋友不知道，原来那里还曾经有一个门啊，这个可以讲一讲。 对对对、嗯，其实那个位置呢是一个挺重要的，因为咱们知道，就是跟咱们讲的打开文化之门一样， 嗯， 我们设门的位置都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地方。 哎， 好，我们举一个老百姓都能听懂的例子，比如说老百姓，咱们知道过去住四合院，对吧？四合院里边呢，一般有一个金鱼缸， 嗯， 干什么呀？ 就是一个鱼缸。就咱们看家里养鱼，说有钱人家嘛、 嗯、 对吧， 年年有余， 哎，不，他那个鱼缸的下面那个位置，不是，他不是随便摆的，摆鱼缸下面的位置应该就是这个四合院，过去啊讲什么，这个叫相当于气眼，就跟咱人家太阳穴似的， 哦， 这太阳穴你看，你不能你说是按摩，给你使劲按两下，你就 晕了， 对 了、 哎、那个地方呢，他这个从那什么讲，他是一般不让人踩的， 哦， 你不让人踩，你不能说是画一圈不许踩啊， 嗯， 那上摆一东西他不就踩不到了吗， 哦、 嗯、 哎，可是这个位置呢，老百姓家讲，咱们说求财，财是什么，一般什么代表财呢， 水、 啊、就水， 嗯， 可是水要动才能，就是财要流， 嗯， 所以有点鱼， 所以他要摆上鱼，哎，在这一个金鱼缸， 哦， 就是这都是传统文化中间其实很看重的一些方 面。嗯，明天花鸟鱼虫市场就得火， 是吧？咱这直播间也得摆一个吧。 对，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中华门了。 哎、其实呢、嗯，中华门这个位置， 嗯， 就是在整个中轴线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 嗯， 哎，它是在中央门，就是所谓的外门之后那个地方。为什么明朝的时候他们建个门叫大明门？ 那个就是明朝的门。 嗯， 哦， 叫大明门。清朝人啊，清朝建立之后，那个地方原封不动改了，把那牌匾挖下来一涂，改成大清门，又搁上去，很省材料。 嗯，就这个地方是必须设一个门的。 哎、说这地方就像那个是插旗子的地方、嗯，谁来谁得插谁的旗，对、 哦， 谁来谁改成自己的门。 嗯， 你看中华民国这是改叫中华门。 哦，是这样、 哎，中华门。那么后来呢，咱们就把这门拆掉之后呢，在这个位置上呢，后来建的是纪念堂。 哦， 其实这个里边也是有它的含义。 嗯，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中轴线的每一点每一个位置，它都是有特别厚重的历史文化。 对，所以他说嘛，说这个北京中轴线啊，我看到有一专家他就说，北京中轴线具有突出的活态遗产的特征。 嗯， 这个活态遗产还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他的自身价值在百年历史变迁当中不断的成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活的这个文化遗产。 嗯， 是吧，一直到现在你看景山公园你还可以随便上呢。 就是啊， 这也是活的。 咱们刚才啊，这个出了一道互动的问题 啊， 互动的问题，就是说咱中轴线不是 7.8 公里吗？传统的啊，嗯、我们问您这个中轴线最高的地儿在哪儿？有三个选项：正阳门、B、故宫、太和殿，最后一个是万春亭。我们看看大家的回答啊， 好像出奇的一致啊。 大家出奇的一致啊、哦。这个小城故事、糊涂，还有依萍，还有798老宋啊，越二越单纯，大家都非常一致的回答了，就是 万春亭 啊。 他得知道万春亭是在景山上面， 对 对 吧？ 对， 其实老北京人、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地方。 对， 当年还有一个我们叫歪脖树、啊， 对， 崇祯在 那， 现在叫崇祯皇帝殉难处，好像 是有这么一说吗？ 有啊，我前两天还去了呢。我说为什么要写殉难？ 原来是我们小时候好像是 自缢， 叫 什么？ 现在是殉难了，不信大家去看看啊。 对， 嗯、 其实崇祯皇帝也是一个挺勤奋的这么一个皇帝。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部下老骗子。 哦， 就是直到人家攻进北京城，还恨不得告诉他天下太平呢。 嗯， 最后他就在那上吊了，他很痛苦。他说，实际上他不是亡于敌人之手， 对， 亡于自己，就是他的干部队伍太腐败了。 哦，其实他是有跑的机会的，但是 他是不跑，他是说、嗯、我作为一个皇上，我要与江山同在。 嗯， 他不是贪生怕死。 嗯、 但是他确实管理有问题。 对， 你看咱们又穿越到明朝去了， 是吧？ 可以想见， 就中轴线穿起的 地方啊，一砖一瓦的，包括一个歪脖子树，是吧？ 对， 都能讲一期，我觉得。 穿越的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建筑，还有时间上的历史啊。那我们这个答案其实就是不言而喻喽、 嗯。 你得加上海拔，是不是？ 对呀、 啊。还得你加上海拔之后，海拔它的景山加上海拔，它其实有80多米呢。 对 啊 对， 它本身40多米， 对 啊， 这个景山其实它原来也不叫景山啊。然后呢，说这景山的目的也是说给故宫，它后面得有一个靠山， 靠哎有靠， 然后前面是金水河， 对， 是不是也是这意思、啊？ 它也是挖湖嘛。一般咱们很多山，包括过去建城， 嗯、 城墙是拿泥去夯的，就是从下边挖出一条沟，把那个土拿来垒城墙。 对， 哎，基本是这么个工艺。 嗯嗯。嗯那要恭喜今天收听我们节目锁定我们 FM87.6 打开文化之门的苏卫东和姓胡的小胡啊糊涂二位两道题都答对了，我们将送出正阳门的文创产品啊，一个精美的雨燕靠垫啊，牛力就不要再靠了，这个还是要送给听众的。 我就一直没舍得，我一直抱着呢， 是吧？ 嗯，带着温暖的体温、 哎、要哪天再去采访一次，然后观众送牛力一个啊， 我专门送二位一个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呢，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嗯、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再见。 好，垂丝黄雨皆可叹，上帝皇帝不指望，唯独一人为我心，似水流走，留下空空的楼，故人带着故事送走饮下秋风，游走在异乡路，思念着故乡土，牵肠挂肚的人打开沉寂的门。